好，翻嚟呢个案办法律点评啦，咁啊继续呢个咁嘅吓政治献金案啊事件啊，系咁其实政治献金其实冇问题嘅，咁啊各大政党都会有呢、這个，即系无论系国内或者国外咧吓，咁、啊、都会有啲、政党收受啲外来嘅捐款，咁啊令到佢个社团或者佢嗰个政党更加呢个强大嘅，问题系在于系以个人名义嗰个大出咗问题嘅啫吓，系嘛案办吓？ 个人名义收咁咧就都唔系出咩问题嘅，你睇具体点样出事嘅啫。 系个人名义收，咁你有 收咪收咯。 哦，咁我如果一个社团系冇呢个公司户口嘅，咁你个人名义收咗，咁你再办翻公司，咁你有个出入数咪得咯？合理时间之内吓， 啊、看来就冇啊嘛。因为我哋好似两个礼拜前讨论过啦，咁啊结果李卓人翻咗嚟啦，翻咗嚟就话唔系啊，我一早入咗啦，跟住。讲下讲下先至，即系话咧系翻嚟先入嘅，翻嚟先入。咁佢两笔钱嘅，一笔即系旧年俾咗50,000佢啦，今年六月俾咗100,000佢啦。咁100,000嗰笔系仲喺佢自己嘅，即系佢翻嚟先，即系喺自己户口啦。咁翻嚟先至入翻，叫做话入翻俾工党啦。咁啊50,000嗰嚿咧就好转接讲咗一大堆嘢咧，就话佢搞呢个社企系咪啲环保社企。是预咗俾呢个工党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又即系行政问题啊，咁仲 hold 住喺佢度咁啊，咁啊，咁点解唔俾翻工党咧？咁佢纯粹就真系当系疏忽啊，或者疏懒好，咁佢就觉得即系冇问题嘅咁样。咁常识嚟讲，你常识嚟讲，你接唔接受呢个咁嘅解释嘅？ 喂。時間就係金錢啊！咁今日咧，我哋都除咗我之外啦，同阿伯之外咧，咁亦都有位啊旁聽 者 啦， 嘉賓 啊，嘉賓啊，阿的神咧就係旁聽者嘅，係 啊。有幾多錢利息啊？可以喺投資嚟講，如果舊年50,000，即係 嗱，如果有50,000啊，你如果係以你嚟講啊，到今年舊年幾月話？ 即係而家8個月啦，前後 8個月啦，前後啦，我齋唔計呢、這個。唔计你可以投资啲乜嘢，咁斋计利息其实都有几廿蚊嘢。O K， 而家0.01， 止唔止啊？ 唔系摆活期，摆活期 saving 啫。如果你话即系摆，如果摆去买咗盈富基金，到而家有几多咧？进账 盈富基金几多嚟？有冇睇？ 唔系佢升咗几多啊？ 升咗几多啊？ 啊，升咗几多？但唔系咁样睇噶， 唔系咁睇咩？即系假设佢当时话喺我睇好个市。咁反正筆錢啊，唔好俾翻工黨住，我就拎佢。反正唔係咁個 cash flow 喺自己手裏面啊嘛。 佢多50,000嘅 cash flow 咯。可能佢自己有幾廿萬，就未捨得買嘢住。咁但係而家唔怕啦，因為另外有幾廿萬啊。假設唔係自己，但係俾自己 hold 住一段時間，咁佢咪調動方便就拎咗自己嗰啲錢嘢去買呢個盈富基金咯。好啦，咁如果你係嗰陣時投資，咁而家普遍嚟講升咗3蚊 左右咯。 是吗？ 不止喎，唔止。 有冇 10% 啊？5% 有冇啊？有5% 有冇？ 差唔多。 哈哈，咁好爽噶喎！即系有几皮嘢噶喎，吓、啊。 咁啊，买咩立法会议员？你买股票应该都申报嘅。 啊，唔使买股票，你私人投资嚟噶嘛，冇利益冲突噶，唔使申报。唔使申报噶，即系你有几资产，好似就有个简单嘅申报啦，系嘛？物业啊嗰啲要啦。你投资边度啊？即系你边间公司股票使唔使？股票唔使啦，但系你话喺边间公司有股份，即系大一啲嘅股份咁可能就要啦，吓、啊。同边间公司有工作关系嗰啲要啦，系、啊、嘛？如果你喺 stock market 买嘢，当然你随买随卖，咁你就唔系即系 stock 唔使啦，我估吓、啊。公司股份就要嘅，应该吓。啊因为你就算喺汇，你话买汇丰嗰啲买几多，你都唔会影响到汇丰噶嘛，系嘛？即系你只系投资嚟啫。但系如果你系一间普通嘅公司，你占20%咁嗰间公司你又需要，唔好话20%啊，5%都好啦。嗰间公司你有机会讨论到你系咪 declare interest 咧，即系立法会，系咪？咁呢啲系申报嘅问题啫。嗱，唔申报啊，结果点咧？今日爆出嚟咧，就系进一步资料就涂谨申啦、毛孟静啦。仲有陳雪莊咧，都收咗50,000，咁佢哋又唔肯認啦嚇。咁啊，陳雪莊就已經唔係議員啦，吹佢唔漲添啦。咁但係呢兩位咧就係議員嚟噶嘛，咁立法會可能係追究佢咧，要佢解釋啦，係嘛？ 咁但係佢係可以唔解釋㗎喎，因為佢冇乜事啦。 咁係，咁第一你嗰啲資料係 hack 返嚟㗎嘛。 一嚟呢，二嚟嗰啲資料之一話呢，即係分 transfer to cover special project 就 for Tanya, for James, for Cordia 咁樣。 咁你可以改㗎嘛，你啲資料。 係。 你改个字有乜意啫？咁你攞喺个 P 喺个改图嘅话， 我听下，其实嗰个唔知系火笔乜水嘅，咁啊就话咗系佢， 啊都得噶，啊 得。咁 但系我估个可信程度都几高， 尤其是有啊熊仔呢个咁嘅，即系嗰两个咧就其实就已经唔使怀疑啦嘛。所以个好嘢就咁咧，两个礼拜前咧就唔拎呢啲料出嚟，因为呢三个好似唔清楚咁啊嘛。 嗯， 即系。佢唔拎出嚟，咁但系黎智英就口痕咧，就讲咗话系啊咁样，俾钱佢有俾钱阿涂根生咁啊，无孟静咁，咦记录上高冇喎，咁啊唔鬼认咯，怪人啦、啊，喂咁多张文件八啊几页冇我哋个名，点解会提我哋咧？咁啊唔认，咩人哋仲有几张啊？原来就系呢张，今日喺东方咧就会睇到佢印咗出嚟，网上都睇到， 系 即系咧。即係有呢張，但係呢張文件係對方即係 Mark Simon 發出嘅一個會計記錄嚟㗎嘛，即係嗰邊嘅一個記錄嚟㗎嘛。咁呢邊有冇收到真係唔知㗎喎，佢依然可以唔認㗎喎、啊，所以 咁但係 唔但唔係其實查到㗎，如果佢收過咧，你銀行係有轉帳㗎嘛。 可以睇到嘅 係咪啊？銀行有轉帳㗎嘛，佢係本票嚟㗎嘛，全部都。由呢个 Mark Simon 发出去管本票嘛， 系 好啦，咁呢个问题咧收咗都烦噶、哦，又唔报俾立法会知，咁咧又系牵涉到曾经有讨论过一传媒，即系俾人哋 hack 啊，咁啊咁多人发言啊咁样，咁咧你如果讲法律就冇乜大问题噶、哦，只不过咧行为上有问题，咁啊可不能俾合法会 道德上嘅问题啦。 系啦，俾立法会谴责佢，啊发封 warning letter 佢，啊你唔报啊咁样，咁最严重可以当然可以停职啦，不过就呢、這个就我哋当远得滞啦，因为呢三个人咁收咗黎智英钱就唔系咁样，咁即系但系咧好衰好样衰噶啦，因为以后你闹人都好麻烦嘅，人哋闹翻你， 你唔系站喺道德高地啦嘛， 啊你自己有个记录就系、是、哇你。咁你到时一话亲民建联帮边个帮边个，咁你够有帮黎智英啦，你收人钱又唔讲啦，咁呢啲咁说话咧，就以后又会充斥 咗。有好多人就攞翻呢个惩戒男事件出嚟咧，做呢个比较嘅，咁其实两者系有咩共通之处或者系唔同嘅地方咧？ 嗱、啊，大件事好多啦，因为惩戒男就系坐咗年监嘅，因为话佢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啊，咁呢个 common law 里面嘅 common law 里边咧，就后屘喺呢件案之后，香港系告咗好多嘅，好多个。咁啊，相对比较，我哋以前都介绍过下啦。相对你一个公职，你做嘅嘢令到嗰、那个公职嗰个身份即系受影响、那個，嗰、那个可即系个崇高性啊，咁咩即系令同埋令到跟公众对呢啲公职即系失去信心咁样，行为系唔好嘅咁样，冇话到需要 define 你啊收咗嚟有啲咩贪污行为。 系 啊，即系我哋以前讲过啦，开病假纸啊，咁样或者系拎咗啲即系病人嗰啲资料啊，拎咗咋咁咧？咁因为你系公职，你先拎得噶嘛，系嘛？咁、个医生就嚟离开医院嘅服务啦，咁就将两千几个癌症病人嘅资料都攞走咗。咁攞走咗就已经就系发信俾佢啲人听，就我私人执业啦，咁样咁就已经告入咗啦。咁呢啲就唔係好嚴重，唔知即係罰款啊嗰啲咁嘢啫。但係佢哋都打到去終審法院，咁結果都話佢係行為不檢啊。咁但係政治就難嘅，我估法庭就唔願意介入嘅，因為所有人都幾乎係有呢啲嘢噶嘛，所有政治人物，你都好難講，好難講係點噶嘛，好難講話，因為你冇香港冇法例話唔准佢收錢噶嘛，冇啊嘛，亦都唔需要申報啊嘛，即係申報係立法會議事規則要申報啫嘛。但程介南嗰陣咧，就係唔係立法會嘅問題嘅，佢係利用佢身份攞咗一啲，即係要求一啲嘢，做游說工作，因為佢開公關公司嘛，做游說工作咁影響咗政府。 private interest 啊，影響政府政策啊嘛，咁啊行為上係多啲嘢嘅，咁但係你話純粹因為收咗錢唔話俾人聽咁咧， 咁咧就未必係會帶到即係公職人員行為不檢嘅，係、嗯、嘛？但係咧，嗱呢三個人就係咧個黨有收錢，佢哋有收錢，即、就、係、是、自己有封私人利是，黨有封大利是， 係 個性質就係咁。但係咧，就梁國雄同呢個李卓人咧，就個黨唔知嘅，即係嗱你成日嗰個黨嘅咧，你就好似我哋係另一樣嘢。但係香港嘅法例咧，其實係公司嚟嘅 啊， 係個公司嚟啫嘛。咁啊，你公司嘅董事，如果你係有啲咁嘅嘢收受一啲私人利益，而同你嘅業務有關，肯定同業務有關啦。個業務就係政黨嘅業務啊嘛，即係個工作係有利益衝突啦。 公司條例又點樣咧？ 咁呢個就 breach of direct duty 啦嘛。 嗯。 咁係相當嚴重嘅，但係又未必係刑事嘅，但係民事就係相當負面嘅嘢。 嗯。 咁而家又先牽涉公職啦，係咪？兩樣夾埋咧，佢哋呢兩位咧，佢性質就會嚴重過三位，係。咁呢兩位會唔會即係李卓人同梁國雄會唔會被公職人員行為不檢告咧？咁樣？就唔一定重嘅，但系俾你守行为都死啦，罚款咁咯，罚款咁都死啦，系嘛？守行为罚款咁样啊，社会服务令咁你都尴尬啦，系嘛？即系咁样，因为佢可以查你个，可以查，然后可以告咁啊。 系， 咁呢个就唔排除啦。我觉得而家佢哋两位面对嘅嘢咧，复杂过三位嘅。 啊， 三位嘅，第一就系公职人员会被咩？可能俾廉署查啦，但系廉署查咧，你未必系嗱，你知啦，我哋佔中逼近噶啦嘛，系咪？你估政府要轉移視線，有啲咩可以做咧？臨近啦，即系月尾啊，人大乜乜釋法啦，咁樣跟住就哇然準備佔中咧，突然間有人去守呢個梁國雄 office， 守李卓人立法會 office， 成隊人去嚇，拎曬啲文件走咁樣。咁你系咪几好玩咧吓？ 系、哎、你嗰个咁嘅形象都系 吓，即系成个社会上高嗰、那个，喂咁佢合法噶，即系佢要查案系嘛，好多告唔入噶啦。 佢有呢个调查权力噶嘛？ 啊，咁而家有人投诉嘛，报咗案添啊嘛，有人，所以佢突然间喺嗰日去守 office 咧，咁就好肉酸噶啦吓，跟住去守埋社联 office， 守埋工党 office 咁 啊。咁咪睇下边个做头条啦咁啊！ 系啦，咁一定分咗你嗰啲头条。 系，冇错。 所以呢样嘢任佢几时做都得噶，系咪？因为我哋喺历史，即系唔系历史啊，早几年见过啦。比如廉署好高调，突然间去搜政新书院啦，系嘛？搜阿校长屋企啦，咁啊廿层啊搜过陈志云屋企啦，系嘛？搞到好大件事，结果都系告唔入噶，系嘛？ 嗯。 或者唔告添啊，唔告佢都系搜你一轮噶嘛。咁所以佢如果用呢个权，咁呢人当然你就会闹佢为政治迫害啊，咁乜乜乜啦。咁但系你可唔可以话冇事咧？人哋唔查咧，唔需要查咧，唔得、啊，即系表面证据系好清楚、啊，你袋咗啲钱、啊，系咪？跟住佢 check 银行户口，又发觉你真系有记录、啊。你知唔知点 check 银行户口噶？你哋会熟啲系嘛？ 好易 check 嘅啫，户口。不过要当事人去调查咯，或者系、 如果要调查。点样调查的我都唔知道。比如咁， 咪政府要咪法庭颁布个手令，你可以有调查咪得咯。 嗱，比如咁，有啲人好似我咁啊，咁突然间一个人咁又冇话低咁啊过身咁样，咁你唔知道我有啲咩钱噶，有咩资产噶，有咩 净系亲属咯？ 系啊，咁咪点样咩程序咧？好似话 你要去遗产承办处度办翻个遗产承办先。看看你的遺產是留給誰 的，那就法庭出個手令了，個信之類的， 其實都是破產管理處，即是遺產管理處，即是遺產 管理處或者破產管理處那些地方， 那你打個 chop 這樣，那就說給你最親的人，這樣咯，除非你是遺屍，告訴你想捐掉他， 那也要有個，因為我比如說捐掉這些給工黨，那大問題了，就你也要知道我有什麼東西嘛，咁要 check 噶嘛，系嘛？ 系 即系等于我 check 你有冇嘢，有冇银行户口，咁我都要 check 噶。咁啊有个 authority 啦。咁系咪一封信出去就可以嘅咧？据讲， 唔系嘅，有时系如果系check 唔晒嘅，可以系。 系啊， 即系你啲亲属，喂，都大概知道你有几个户口喺度，咁去估你嗰几个户口噶咋？咁但系如果你现实嚟讲，你有啲资产系唔知边度嘅， 咁啊，当然啦，摆咗白务，但系咁啊唔鬼知啦， 系 啦， 佢要靠佢报俾呢个 嗱，我只系讲一般人就系不外乎系有冇股票户口同银行户口嗰啲，有冇买基金啊？咪呢几样嘢保险啊呢啲啦，系嘛？一般人系呢几样嘢 check 咗呢几样。就七七八噶啦，當然佢收埋嗰啲慢慢揾啦，係嘛？唔係咁，其實普通人咁樣，佢只係出一封信 check 咁多間銀行，就一日之內知你有幾多銀行有户口啦。 唔係正常嚟講，你係要辦理咗啲遺產承辦嘅過程先。係係， 即係 offer 咗你 offer 咗條友啦去做啦，跟住佢先有權去 check 嘅。如果唔係咧，佢就冇呢個權利去 check。 有啲機構係唔使咁噶嘛，比如廉署。 廉署唔使，你咪因为佢喺法庭， 税局使唔使都唔使啦，佢查一查噶啦， 唔系佢都要运法庭去攞个手令嘅。 咁、但系实俾噶嘛，佢啲机构 系佢要有个 offer 啦，咁样啦。 咁咧，如果立法会要查咧，就权力特权法案，咁有咗呢个授权啦，咁立法会秘书处就可以出啲信啦。咁 可以话因为公众利益嘅关系去查你噶嘛，就咁啫。 系啦，总之佢有个权去查咧，咁啊嗰啲机即系所有商业机构嘅财务机构都要合作。 系， 咁提供資料，咁其實查到啦，係咪咁簡單咧？ 啊， 係咪會查到咧？ 係好簡單嘅咋，咁銀行一定合作咁做生意嘅啫嘛。 啊，唔係， 除咗呢個海外資產咯，海外資產查唔到。 海外資產查唔到。 Perfect Bank 咯 ，Perfect Bank 我哋咁查唔到嘅。 係啊 ，Perfect Bank 或者係 Perfect Fund 都係查唔到。 Private Bank 咩嚟㗎？好嘢。 私人銀行咯，其實各大嘅銀行都有私人銀行嘅專做。 例如瑞銀咯。 瑞銀咯，例如 即係咪所謂話擺咗個户口喺瑞士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將啲黑錢，咁即係可以洗黑錢， 保密資產噶嘛嗰度，專 收。 佢有曬法律團隊去幫你搞噶啦，因為你一入場費幾多咧？譬如佢間銀行啦，中中挺挺嘅啦，香港嘅最獅子銀行咁計咧，其實就$3,000,000入場費咯。 哇！咁呢几条友咧收呢几十万咧，就好明显咧就唔会安排啲咁嘢嘅。 唔够钱因为 系冇错。 同埋咧，你睇佢成个交易情况咧，佢系好冇防备嘅。包括黎智英嗰边都系好渣嘅。你有乜理由即系留低个咁啊？即系户口有咁嘅文件显示你俾咗呢笔钱用 cash order， 你出 cash order。 喂，唔该你攞笔钱啊，都唔该攞个 BVI 公司 hold Q 住佢啦，屌！ 唔使啊，你直情系一箱美金咁样上去 office， 一个大信封交俾佢啦，系咪咁讲啊？ 买咁去都要知佢美金系点样唱翻嚟嘅，咁呢啲有记录嘅。但系你又如果系 港币得唔得啦？50,000冇好大嚿钱嘅， 攞攞出嚟走啊，大佬啊，唔会噶嘛，吓、啊！ 哦，咁佢咁你分期啦，分几个国家嘅钱咧，货币咧，俾现金佢咁得唔得咧？现金俾佢吓，点解要出本票咧？ 你汇率嘅问题会跌嘅，嗰啲佢货币啊， 会跌。我以前即系做咩，即系嗰啲差人啊 ，ICC 嗰阵啊，要嗰阵时啊，要搵个咩秘密摄影机去影佢，要搵个录音机去录佢，即系交钱嘅时候咁样。因为点解咧？佢哋唔会话喂你入落我户口啦，冇咁戆居噶嘛。啲差人话收钱贿赂好贪污好，都系你现金俾现金我啊，俾嚿钱咁。 问题呢家真系好叫戆居啊！点 睇戏咁睇噶？真系喺酒家楼头咁啊坐食嘢，然后就啊呢笔你噶啦咁样搵个毛巾包住嚿钱咁样摆喺台面，佢一。一买只手一低落去， 我摆你前线噶，你真系有啲咁嘅经历。 有啊，冇正式做过，一好短时间啫。我嗰阵系冇咁多高科技噶嘛，但系嗰阵都有影录影机噶啦，即系用 video 拍噶。 喂，唔系喎，嗰阵啲人系谨慎好多噶，我发觉系。 系啦， 呢家系沟流流啊，发觉。 系， 如果你入户口啊，黐线谂都冇可能啦。 真系做戏咁做噶，因为你就系摆嚿钱喺台咧。有啲人就叻到咧，我唔掂嘅，咁啊唔出声咁，咁咧好啦，哎呢条对方起身去咗厕所。 唔系通常你就拍戏， 咁佢就攞啦，一攞咧就扑埋佢啦。 吓，通常咪拍戏，拍戏就系你抌垃圾桶 啊 嘛。 啊，拍戏咁拍嘅真系，因为佢可以话喂，我点知我摆嚿钱都用我唔，咁佢都仲可以唔认嘅。 你唔系呢个呢呢、這个呢、這个嘢，我人生第一次见咧，就系买老番嘅时候。买老番点买咧？你又唔系直接买，你直接买佢嘅 ，OK？ 系。 咁咧，你咧就要去翻版铺咧，你系指咗边只碟先？即系而家冇老番啦吓，而家全部 BT 啦。 即系听完我哋嘅节目咧，收黑金都醒啲啦，大家俾同收都醒啲。 跟住你又将啲钱咧等落个箱度，跟住嗰啲份，即系点讲咧？买老番嗰啲人唔会直接攞啲钱嘅， 系嘛？ 即系啊。佢等落个箱嗰度，系啦， 咁咪有证据啊嘛。 佢系有证据啊嘛， 咁 样佢可能系睇晒水啦，等一段时间之内啦，跟住佢一夜抽走个箱，跟住先至买数咯。 咁先扑埋去拉噶啦。 咁但系佢远程嚟会及实你有冇俾钱嘅就咁咯。 哦，类似啦，即系佢等个证据清楚啊嘛，个证据唔清楚啦，咁佢咪即系觉得咁安全。咁呢个啱噶，因为有得拗噶嘛。 但系你啱讲，你今日讲嗰啲咁嘅系几条友犯嘅错误咧，我相信阿司徒华在生系唔会犯呢啲错误咯。 啊，咁好啦，呢三个我哋暂且咧，即系等佢睇下。我觉得系移走位啲嘅，即系除非有都 check 到噶，佢有冇收过，有冇入翻银行咧？ 一 check 到噶啦，系好鬼易 check 噶啦。 咁啊，走唔甩嘅其实。堅稱冇收過，咁但係有一個堅稱冇收過嘅人咧，就我聽佢講咧，就已經知佢講大話啦。包括李卓人就冇啊，佢話收咗，不過咧就係準備俾翻個檔咁樣。係，咁幾時先俾翻咧？翻嚟即係上個禮拜一翻咗嚟大牙牙咁，先至入翻去俾佢工檔咁。鬼唔知咩已經老細光成個禮拜之後先俾翻工檔咁樣。咁呢個古仔就等佢慢慢拆啦，基本上就呃唔到人噶啦。另外一筆50万就係舊年話即係搞社企嘅俾佢咁樣，咁佢有個會議記錄啦，跟住有個工黨嘅秘書之類咧，阿鐘松輝啊，就話係有咁嘅事咁樣，舊年講咗噶啦，咁樣搞社企咁樣，咁啊當然呢啲依家夾翻都得啦，係嘛，夾翻都得嘅，不過即係呢啲就肉酸啦。咁啊，同埋嗰今年六月嗰100万咧，就即系冇得讲啦，系嘛？咁啊，信唔信就仲由你啦，系嘛？ 系。 但系好啦，我哋嘅革命家嗰两个古仔咧，就笑到咧，成为城中笑话。嗰招嗰、那个，你有冇听翻 YouTube 定咩啊？嗰、那个收音机，佢喺收音机讲嘅，星期五，星期五，佢点讲咧？严严严咁啦，问下嘅时候讲，我同啦。阿李卓一齐上去嘅，咁好啦。佢个故事就咁嘅，有两笔啊嘛，一笔系旧年十月，一笔就六月50万。六月嗰笔咧，佢到而家都话冇收过噶，冇收过，因为坐紧监咁，好叻啦，坐紧监冇收过。咁但系你坐紧监，有冇入到你个户口 check 到噶？头先讲啦，一封信就 check 咗出嚟啦，一阵就 check 咗出嚟啦，系嘛？咁即系点咧？咁呢样嘢呃唔到人嘅，即系最终我哋系会知嘅呢样嘢，系嘛？睇下边个去查都好啦，都会查到出嚟，都系俾大家知嘅。咁好啦，佢唔入嘅，即系佢话唔知，我坐紧监，我点知有乜差都唔知。佢而家咁啊，跟住话我不如问下个党，即系社民连有冇人收咗啦？咁收咗，咁但系冇可能收嘅，因为对方系出本票噶嘛，即系唔系现金啊嘛，系嘛？ 我咁有抬头噶嘛？ 系啊，梁国雄啊，英文嚟嘅啊，梁国雄啊。咁咧唔系入到个户口就冇得入噶嘛，咁好啦，咁其实即系一定查到佢有冇收，即系有冇入过呢笔钱落个户口。咁佢话唔知喎，咁可唔可以系佢唔知嘅咧？ 可以嘅，冇唔 check 户口咪唔知咯。 佢唔 check 嗱，我冇 check 个户口，咁啊即系咧，有人入咗落佢户口啦吓，边个咁好嘢咧，收到张本票入咗落户口咧？咁啊， 不过真系得噶喎，系真系有人系知嘅，真系真噶。 即系佢个秘书又知佢喺咩浙江兴业银行。觀塘分行有個 account， 咁好收到張咁嘅支票，唔話你知明醒啦。 因為你個户口係可以係凍結緊，但係人哋一樣可以入到錢俾你嘅， 係嘛？ 係噶， 唔係佢户口冇凍結，即係你。 即係我舉個例子啦，係啦。 嗱，即係話咧，我幫你入都得嘅，我知道你嘅户口你有個名，咁咧， 冇錯係啊， 就入俾你啦。 任何人都得嘅，唔一定入。本票啊，入錢都得， 代人入啫嘛，因為你有記錄啊嘛，你立錯都拎得翻出嚟噶嘛。 佢其實含害你，知你個 number 咁，又50万俾你都得噶。 係，嚴格嚟講，最好人含害，即係最好我歡迎有人含害我啦， 係啊， 即係咁，我就算發現我都冇嘢咁，點啫？有人入咗筆錢俾我，咁我都來去無啊，係咪？ 咁同埋我以我了解法律上，如果冇人有 better title， 我三年啊，定係六个月三年啦，正式我可以攞咗佢几年后，即係冇人出嚟认领，我係攞咗佢，我係有权合法地攞咗佢。好啦，咁但係龙仔呢个故事一定係假㗎啦，如果你常识都知佢搵老陈啦，到时佢而家话哦咁样，我唔知㗎，不过助理入咗咁样。边个助理佢都讲唔出，因为嗰个人会孭镬噶嘛，嗰、那个就冇人认嘅，咁啊好啦，我又唔追究啦。 呢个你个指控嚟噶咋？ 我指控嚟嘅啫。 O K 吓， 边个入冇记录噶嘛？系嘛？我入钱唔使俾身份证噶。 可以系冇记录噶。 系啦、啊，所以可以冇人认嘅，系咪？咁总之人入咗啦。啊，可能 唯一嘅记录，如果你有柜位入钱嘅，咪有闭路电视咯。咁但系都唔系影得好清楚。 佢唔会一个月后仲 keep 住嘅。 啊！ 同埋你唔知几时噶，唔系咁易 check 嘅，系咪有疑点添 ？check 唔到， 亦都无谓啫，无谓 check 啊，因为你唔系刑事调查啊嘛，你只系一啲民事嘅嘢嚟嘅，好啦，咁呢笔咧就古仔上高咧，佢可以读一个咁怪嘅古仔，咁你信唔信啊？由你噶啦，咁啊讲唔讲得甩咧？梗系讲唔甩啦！你比着我系立法会好，我警察好，我都话你呢个假噶啦，系嘛？就算系你坐紧监，嗰个人系俾你知按你嘅 instruction 入噶啦。分分钟如果系查案咧，就查一查，盘下盘下就盘埋出嚟添啦。你得几个助理嘅啫， 买咩俾你 fair 啲咁？暂时嚟讲真系可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嚟嘅。咁你冇证据，系 咁啊？唔系东方系打电话俾佢嗰个助理嘅秘书长，社民联嘅叫做黄永志，唔系黄永志嗰、那个。咩呀粟米有班饭嗰个订王浩明啊。王浩明。咁啊王浩明话我唔知喎，咁啊唔系佢唔话我唔 comment， 咁不 comment， 咁跟住话系咪你攞咗啊，咁样佢就话唔系，梗系唔系啦，咁样啊，因为陈宝可能社民联人攞咗啦，咁样咁讲。 嗯。 咁好有事，好好笑啦。咁仲好笑就係佢话去年50万嗰笔都话唔系㗎喎，咁我唔系代㗎喎，我系帮社民联㗎喎，咁因为啲人系个一路问佢， 买个理由唔系话打官司咁攞嚟， 系啊，咁但系佢个讲法就系、是、呢，喂，咁究竟系点样呢？系咪入咗你户口，你准备攞嚟打官司？佢就话唔系喎，唔系喺嗰度喎，摆喺个地方喎，咁摆咩地方呢？讲下就即系好似系例如可能系摆咗律师嗰度，可能嘅佢话，唔系摆喺律师度，摆喺咩律师嗰度咧？咁又唔讲个名啦。同埋呢点样摆呢，咁样就即係话呢係例如攞嚟负责我啲官司呢，或者社民联啲官司呢，咁摆咗律师度啦。即係讲到自己就离咗身咁啦。好啦，咁呢个故事就好笑啦。即係首先律师会唔会，律师系咪会收钱嘅呢？就会嘅。但係律师呢就有个 solicitor account rule 嘅。即係佢有 account rule 要守嘅。主要就是呢，所有钱都要分开摆嘅，就唔可以捞乱嘅。 係咁咩？ 係、啊、因为你保障下客人嘅利益，都唔可以用嘅，即係唔可以攞嘅。咁即係摆咗银行呢，假设你银行一个 account 嘅，但係你嗰啲钱呢，就呢啲係 client 嘅钱呢，同你自己嘅钱分开，有 client account 开，有 client account 类似啦。因为我唔識会计 嘅，但係律师係有呢个可以管理资产嘅权利嘅，係。 咁呢嗰筆錢係點用嘅，咁都要清清楚楚知道嘅。咁呢同埋唔可以隨便調動喺佢呢間，咁即係調動親都唔啱嘅，借住用都係違反嘅，咁即係違反專業守則嘅主要。咁呢因為佢唔係銀行嚟㗎嘛，佢亦都唔係個工作，唔係代人 hold 住啲錢㗎嘛。 嗯，雖然有個權利啦。 即係你問我律師你擺啲錢我做咩呀，咁我打官司你咪即係需要咁擺住喺呢度先啦，咁點解你唔打先俾我呢，係咪你擺我哋乜鬼呢，擺50萬啦一齊執錯，因為冇呢個習慣㗎嘛，因為有個習慣係俾啲錢先，比如你開我準備打住都需要啦，咁最少呢啲10萬㗎喎，咁俾住50000先啦，咁你擺50000喺度，咁呢個 deposit， 咁都係分開 account 開咗個帳呢，即係開咗會計嗰度有個 account 呢，就係你有10萬擺喺我度。咁只能够咁喎，就唔可以呢你无啦啦摆50万又唔知几时用啊，打官司嘅，总之我打官司就用啦咁样。咁呢个呢就係、是、呢、這个本身就唔係好好逻辑㗎啦已经，係咪咁啊，仲有喎，你系嘅，咁你要讲出个律师名㗎，咁你讲唔得出呢，如果冇呢件事你点讲呢，个律师有冇违反专业守则呢，又系问题喎，佢系咪随便可以同你 hold 钱呢，哇咁你系咪可以洗黑钱呢律师， 唔得噶嘛，唔可以唔 hold 住人來歷不明嘅錢噶嘛。仲有一樣有趣喎，呢筆係黎智英嘅錢嚟啦。黎智英開筆開張本票俾你，然後你就擺咗入去一個律師嗰度，那個律師就知嘅。咁個律師仲係知你係為咗打官司用嘅，咁樣成件事咧，我就可以立案咧，政府就可以立案嚟查黎智英啦，因為包攬數仲可以係。 Okay. 因为市场毛嗰啲全部都系打咩，绝对少 view 啊嘛，或者坐重民事、刑事都可以查佢嘅。咁原来哦，你冇钱打官司啊，不过咧，你啊有条友就鼓励你打官司，咁鼓励嗰条友咧系可以有刑事罪嘅。 香港先有事啊，就话美国冇问题噶。 美国好似即系美国唔肯定，但系呢个 common law 咧就可能美国都有嘅，不过唔用隔得耐冇用。common law 意思即系 美国可以有包揽诉讼啊嘛， 都有嘅，都有类似嘅。因为呢啲系啲 feudalistic 嘅嘢，咁依家唔用一回事啊，但系以前留低嘅，即系案例法嚟嘅啫。咁可能已经早嘅荒废咗啦。咁但系香港唔知耐唔耐有人讲，咁咪有人拎出嚟，好似都好少告，好少告。包揽诉讼，咁啊，第二个就话唔查啫，黎智英就梗系查啦。政府你做咩俾钱佢打官司，做啲需要骚扰政府啊，咁烦啊呢度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又唔知道原来咧黎智英俾钱你打官司咧，可以系有刑事问题嘅，系咪？好啦，仲有一个问题一定走唔甩嘅，大家都遗忘咗啦。就系如果你有50,000入息，你要俾几多钱税咧？佢已经有80,000人工一个月嘅人，15% 噶嘛，系咪？ 资产税 唔系入息税 ，income tax 啊 ，flat rate 啦嘛，去咗 系。 是不是很简单的一样东西没报道啦更是。咁所以讲是不是要查呢都要查㗎是不是已经有晒新闻啦咁样。咁所以熊仔是重视俾呢个三个单位查嘅。立法会你如果交代唔清楚我唔满意咁佢权力特权法案佢就可以去查佢啦。查佢就要拎晒啲 account， 究竟嗰啲钱有冇入过你嗰度你话冇喎咁人咁咪查你有冇囉咁就好易唔满意就要查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嘢呢就会拖延就甚久啊拖到佢选举为止嘅係我都会啦、就係呢單嘢呢就足以令到佢呢即係好多手尾啦係咁去到尾都係一个道德问题啫即係唔应该收呢啲钱啫係咪其实就係咁简单啫但係呢法律上呢就好多嘢係因为要搞清楚呢就要查嘅查咗呢可能行为不检呢就亦都只不过可能係守行为咁佢都好多行为守过咁可能都冇乜大事嘅但係就会比如逃税欠税欠税啫咁欠税话唔知咁我都唔知咪俾返囉俾返啫係咪咁但係人哋就会查同埋会有新聞賣㗎啦係咪廉署嚟守屋喎守唔到咩咁都叫做守过啦咁呢就有排烦啦。 咁其实就即係达到对方目的就将呢个咁嘅佔中就蒙上一重呢、這個 佔中理論上就冇關係嘅兩件事。 唔係咁，佢想抹黑入邊嗰啲咁嘅。 咁但係發覺你呢班人全部都係咁嘅時候，喂，咁你收得黎智英，咁你不過就唔等於話可以唔可以收埋共產黨嘅，係咪先？ 不過其實我因為嗱，你就非常 concern 係佢嗰個。會唔會係專登收受款啊？跟住自己攞去用喎、啊。其實我講傷就係、是，其實佢啲咁低級嘅貨錯誤都犯得嘅時候， 即係黎智英好屎啦！呢條友 第一啦，第二係接收 佢自己都屎啊！呢班人都屎啊！因為做咗咁耐人啊。律師嚟 點？我覺得係，我覺得你熊仔嗰、那個你指控係，只不過佢真係心無不點點嘅啫。即係佢係呢個冇理嘅啫，咁 佢道德問題大過法律問題好多嘅。 我知，咁但係到而家為止，佢有冇點樣用嗰筆錢？佢有記錄噶嘛？咁佢支筆錢入咗嚟，用 Q 咗佢。 你點用係唔緊要啊？你收本身係又唔啱。 我明，我咪所以咪係你最多係收冇筆錢。 即係佢依家唔認點解啫嘛？唔認我收過佢，即係佢就係驚話你收嗰樣嘢係有道德問題啊嘛。 啊！ 法律問題都唔大㗎，道德問題大啫嘛。即係。你点解话咧？你收咗咁 我觉得系纯粹系疏忽咯， 美帝嘅钱吓、收钱点会疏忽啊？唔系，同埋你知啊，即刻人哋佢以往包装嘅形象，即系佢连份粮都拎埋出嚟，咁原来嗰头又收翻咁样。咁同埋啲人捐钱系因为你穷啊嘛，好多时你知啦，即系氹人捐钱一个好高嘅筹款，系一个好高嘅技巧嚟噶嘛，系一个形象嚟噶嘛。 咁好啦，突然间咁样，又有冇人叫我肯捐钱咧？唔爽噶啦，捐钱俾你，哇！你咁有钱，大佬我低薪人士啫，可能一千几百咁捐俾你嗰啲，咪全部即刻即系 double break 噶啦，行过唔肯捐噶啦，系嘛？咁呢啲影响就都其次啦，系嘛？搞到佢即系仕途啊，政治仕途有问题，咁就吓、啊、就因为呢啲贪一百万咁样，咁唔系因为你。贪婪啊嘛，发觉你同埋你讲大话啊嘛，系、哎、呢两样嘢系喺现代社会、古代社会都系不容嘅嘢嚟。 即系法律之外，咁仲有啲叫做我哋 norms 嘅嘢啦，一啲道德问题啦，一啲规则啊。 嗱，你社会学都知啦，其实呢个系社会嘅基础嚟噶嘛。因为如果你人类唔会组成社会，如果大家冇互信，系咪？ 嗯， 系咪？你股市啲人唔可以买卖啦，吓、啊、我拎啲柴嚟你度，跟住你就抢咗佢，咁就唔使，咁我永远唔会同你交易噶，系嘛？咁亦都冇人类社会出现啊嘛。所以基本 呢啲咁嘅嘢都系靠武力之后先至建立嘅啫、 我谂唔系， 打翻嚟之后， 初民社会都有呢个习惯嘅，因为你不论中外嗰、那个呢啲咁嘅法律咧，law 好 wrong 好，law 好 law 好啦，即系因为你冇呢啲。咁嘅诚信嘅问，即系嘅关系咧，你就建立唔到一个社会嘅关系嘅，系、咪？ 嗯， 即系喂，咁我俾你，跟住你就啊，你嚟攞啊，冇得攞翻噶啦，攞把刀出嚟咁样，咁我又即系根本个喂，大家就唔会噶啦，我自己拎住我啲食物，我就匿埋我自己嘅路啊，永远唔会同人交往噶啦，因为你冇一个 冇 exchange 噶啦嘛，因为咁点啊？咁即系你任何社会一变为一个。Society 咧就一定有大家有啲诚信嘅问题，一定系大家要肯先得嘅。如果你唔肯，即系冇一个机制咁，有族长好，有大佬好，总之就系有个制度，大家都有个安，即系有个信任到嘅制度啊嘛。啊，同埋大家都其实人类社会系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基本上，因为讲大话就呢、這个社会就崩溃咗噶啦嘛，系、啊、所有嘢都唔可以信噶啦嘛。咁所以呢样嘢唔系简单噶，即系反为。诶，弯锁之后，大家好似觉得讲大话就一种技术嚟嘅啫，系嘛？艺术啊，揾食嘅技巧咁，叻人先讲大话。但系基本上系唔准讲大话咧，就个社会咧都系要有嘅道德标准嚟嘅。如果唔系咧，因为佢 fundamental 令到社会崩溃嘅嘛。 系冇计啦，咁啊呢个唔可以 apply 喺我哋喺中国大陆嗰度啦吓。诶，咁今集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咁样就吓咁到嗰时啦吓 ，OK 吓。 Thank you。 咁啊，讲啲其实都系道德问题严重啲咯吓，咁、啊、你个法律问题就基本上啱案发都陈述过啦，最多都系呢个公职行为失当罪咯， 周行为咁啦，交翻啲税咁啦。 唉，咁啊，当然啊，对于成个呢个民主运动啊，蒙上呢个阴影啦啊，咁啊，哇，咁啊，今集节目就到呢度啦，咁下集我哋继续去讨论下其他嘅法律问题啦，法律问题啊 ，OK 好，拜拜。 拜拜，多谢。